係，hello。 因為啱啱同阿 Candy 傾緊偈啊，咁啊 Candy 咧，喂 Candy 啊，要聲啊，要聲啊，你明㗎啦，我哋打暗號嘅要。咁咧今日咧就哇好熱鬧啊，我哋依一度，咁咧就聲都仲有啲沙沙地啊。哇！呢個又黐地啊！ 而家即刻出翻嚟先。 我露兩點喎，你點先？你 冇事，冇事， 冇事，冇事，冇事。阿毛特點啊？ 冇事，哇！冇事， 好型啊！今日咧三娘教子啊嘅格局啊！咁咧就 真係三娘教子喎， 係咯。但係咧嗱，通常咧女人就感性啲啊，男人咧就理性啲嘅。咁我哋今日呢個案件咧，就又要咧又感性同理性都要並重嘅嚇。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咧代入啲圈套嗰啲傳聞嗰啲圈套咧嚇。咁啊，就今日咧就首先歡迎阿毛啦，同埋咧就阿 Maria 啦。 Hello， 大家好。 咁另外就都半個處女下海啦，因為之前咧做咗一集 呆咗。 是特輯的，特輯那集就不算，因為那天不是講一個案件嘛。今天就講這個案件，我覺得很適合周圍走講的。因為Candy就個職業就是這個酒店的嘟嘟嘟 嘟嘟嘟啦， 老闆啦，經理啦， 我都想 認住先啦，酒店高層啦咁樣。咁所以咧，這個案件咧，因為阿藍可兒的案件咧就好關事嘅，同呢個酒店，所以就揾阿周圍走咧上嚟咧就客串下，幫下手啦。嚇，你睇下我哋今日個 poster 特登 highlight 你啊， 喺咪 度？ 企安咪。 我哋今日呢個叫做 後尾，係 藍可兒水箱沉冤，嘉賓係周圍走。小姐，淨係呢個都值99蚊啦，係咪先啦？ 呆咗 嚇！咁啊，藍可兒呢個案件咧，其實阿 Maria 咧都喺我諗係咪上年？ 我諗係年尾10月、11月嗰陣時咧，我唔知突然間咧，我勁煲呢個案咯 嚇。 自己 嗰時啱啱係咪大陸有套戲係咪做藍可兒啊？電影嚟㗎，好似係嘛？好似人 藍可兒之類 嘅。係咯，人叫我睇我唔睇啦咯，大陸跑我唔睇。咁同埋我覺得呢件案，我想睇真嗰啲嘢咯，即我唔想咁快去睇個電影講啲乜，咁即係想拎咗佢。 嗰個經過改編。 係啦，咁雖然網上而家你講藍可兒嗰啲嘢好多都未必係真嘅，都係嗰啲 好似傳聞咁樣樣咯。 係啦，但係咁如果你再翻做電影嘅話，咁啊更加係傳聞中嘅傳聞啦，我都 傳上傳。 係啦，咁但係比你更加早咧，就喺加拿大咧，我哋有個粉絲啦，即係阿 W 先生咧，佢好耐之前已經即係比你仲早啲喎。 係嘛？ 係啊，佢就喂你幾時講藍可兒啊？我好想聽啊咁。咁因為佢喺加拿大嗰邊咧，即係喺個華裔嘅社會咧，更加即係會討論，更加即係對呢單嘢更加 鬧哄哄 個討論。 係啊，喺温哥華嗰邊 係嘛？ 好多人好留意呢單案，因為藍可兒本身係喺 温哥華長大， 係咁，所以佢嗰時已經話幾時講啊？咁我不如揾個啱嘅日子啦。咁起碼都係譬如話，即係同有啲關聯啦。點解要講翻藍可兒咧？咁啊，嘉欣咧就呢段時間就係佢即係呢一個叫做咩啊？係嗰個死記啊嘛，死記啊，兩年 啱啱係兩年啦。 嗯，佢咧就喺20考下你啦，不如幾時發現嘅？ 2013年呢個2月。 19號 ， 就 發現佢屍體啦。 係啊，咁咧就喺呢一個當年咧就，但係佢2月19號係佢個發現屍體， 發現屍體， 但係佢 失蹤， 失蹤前 係1月31號， 1月31號，哇，其實都搞咗成19日， 係咯， 19日嘅日子咧，咁屋企人 先至喺上喺個即係發現佢屍體， 係 即係兩個星期到咯， 係咯， 係咯， 但係呢兩個星期當然啦，即係之後發現喺。呢兩個星期住過呢間即係塞西爾酒店係嘛？Cecil Hotel 嘅人咧就梗係即係哇，即係陰魂不散啊！呢啲嚇死啊！呢啲有排驚啊，係咪啊？ 唔係最驚係飲個水嗰啲，飲個水嗰啲最驚。 屍水嗱，其實咧，如果大家記得咧，香港咧都有一單水箱藏屍案嘅，咁都係80年代嘅嗰單嘢咧，嗰個都好驚嘅。其實即係嚇嘅嗰個就係一個舊樓啦，舊樓嘅。 在土瓜灣的 一 X 大廈， 益豐啊，係咪？ 依家仲有㗎？ 哦，唔怕，我哋案件係講翻真嘅。哇！如果我全部要 X， 我就好多 X 㗎啦。 成集全部 X， 林 X 雲咁樣唔通係咪先 ？OK， 咁啊，咁啊，佢好多年前啦，都唔通而家仲驚飲屍水咩？應該都唔。 不過佢嗰個藏屍嗰個係鹹水嘅水箱嚟嘅， 沖廁所嗰個就唔係食用嗰個。 係啦， 但係呢個Cecil Hotel唔係喎。真係飲嗰啲水嚟喎， 飲個 好恐怖， 飲個水箱喎， 有一條屍在那裡，哇，這宗案呢、就是、相當之、轟動啦，不用說的了、在奇幻迷會登了出來之後呢，都見大家呢都、很熱烈地討論啦，好像有些火藥味、就為什麼會這麼投入呢？很好的，我覺得投入是、不過呢就即盡量冷靜地討論一下，大家拿一些、事實啊、facts 啊、或者啲傳聞出嚟又估下啦，咁用大家嗰個理智啊、邏輯啊去， 我哋奇案迷嚟噶嘛， 係 啊, 啊，我哋要理智至上噶嘛，啊、但係傳聞都好緊要嘅，因為好聽啊嘛，係咪先啊？阿毛， 傳聞好聽，而且傳聞可以係有好多種唔同嘅演繹方式。 係啊，我見到、即係其實阿李昌鈺咧之前都講過呢單案啦、即係佢都話、喂，資料又少，咁傳聞又咁多。你叫我分析，我其實我都有啲難度咯。你啱啱李昌鈺都有難度嘅話，我哋梗係有難度嘅啦。咁但係我哋都盡力嘅，都希望今日咧即係俾多啲資料啊、或者一啲傳聞，大家即係自己去評論一下啦。其實咧講一集咧講唔曬，最方便講一集啦。但我覺得好嘥咯，如果一集即係我哋做咗咁多，即係呢個成本效益唔係。 做咁多資料搜集， 係啊，所以咧就 大家個鏡頭見唔到，其實我係攞埋電腦上嚟。 係啊，你見到阿毛喺度玩緊個 mouse， 其實佢係 個 mouse。 係啊，你見到毛嘅裝束，唔好以為佢準備瞓覺喎，其實佢係真係同大家 一路睇 緊資料啊，係啊。 咁咧，我哋諗住咧就做多一集《藍可兒》啦，就星期五咧就講埋下集。咁、今集咧，我哋先咧帶大家咧進入翻呢一個世界，咁、記翻起呢一件事啦，即系温翻嗰啲料先啦，睇下佢其實當時咧遇害嘅情況，或者我哋首先嚟一嚟就係話將件事咧嗰個簡略咧，即係話翻俾大家聽一次先，等大家咧有翻個印象先。如果大家咧即係對呢單嘢咧就比較模糊少少咧，不如我哋再從頭啦，將呢一單案咧嗰、那個發現嗰個屍體嘅過程啦嚇，同埋即係究竟有啲咩傳聞啦，我哋聽一聽先啊。 2013年1月26号星期六，21岁的加拿大华裔女学生蓝可儿只身飞到加州洛杉矶自助旅游，入住历史悠久位于市中心大街的 Cecil Hotel 塞西尔酒店。谁不知五日之后她突然间失踪，家人再联络不到她，直至两个几星期后，她竟然被发现沉尸在 Cecil Hotel 的天台水塔之内。更加离奇的是，他失踪前一刻被酒店电梯的闭路电视拍到他一个人在那玩电梯，行动还异常咁诡异。警方最终将蓝可儿的死定性为躁郁症发作意外遇溺身亡，但是这个讲法就受到很多质疑，认为当中的疑点还有很多很多，例如说蓝可儿怎可能冲过这么多的关卡爬上水箱跌死呢？有人推测他其实是牵涉邪教活动被追杀，有人说是黑帮落的毒手，有人说凶手是酒店的员工，甚至有人言之凿凿说蓝可儿其实是被灵体上身。究竟哪个才是真相呢？会不会只有死者一个才知道这个沉在水底的秘密呢？ 都話咯，陰謀論咧真係多到不得了， 好多疑團啊！真係， 所以點解呢單案咧即係咁轟動咧？即係今日同阿 W 先生傾偈，佢都有一句我覺得好精勁，佢話咧係填補咗好多網上嗰啲人咧啲空虛，即係佢嘅呢單案嘅懸疑啊！你哇幾難先撞到一單喎，咁多嘢， 即係太多發揮空間啊！真係， 我幻想空間 嘅。即係老實講，我由阿花姐你叫我即係同我講話要講呢單案開始咧。咁我開始有揾到部分料啦，一路睇啊，喺度諗咧。 係， 我諗咗幾晚。 我搞到瞓唔著添啊！琴晚， 哇！我 真係要成單，我係咁想重新諗一次，究竟係點樣發生啊？ 唔係好 heavy 啊！ 琴日我喺度做功課，唔係唔好話做功課，做呢啲準備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假如我問呢一個問題咁樣，我諗，但係到結果我只會越嚟越多問題， 係 完全一個都解答唔到。 會不會搞到我們都有即係呢個躁鬱症咧？因為呢單案啦嚇，我哋今集唔討論住躁鬱症，因為咧躁鬱症咧點講咧，即係有時好矛盾嘅做人。呢個理性點講咧即係如果你有時啲嘢咧，如果真相咧可能係好平實嘅，但係咧嗰個傳聞咧就好精彩嘅。咁我哋梗係要講咗啲傳聞先啦，係咪先？唔係代表下集唔精彩，但下集咧可能係真相。系啦，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咧喺我哋 chat room 咧，即系依一集好啊，好多嘢發揮啊，咁啊，值得大家咧喺 chat room 度咧，大家拗下頸都好啊，係咪啊？ 但理性地拗、 啊、如果有咩火花嗰啲，就揾啲消防員出嚟救下火，例如阿邦嗰啲啊，咁出嚟救下火咁啊嘛。咁大家咧可以歡迎咧，將呢單案咧你所見所聞或者你所諗嘅嘢咧，都即係發揮下講下，因為我哋可能咧越多人去討論咧，就越容易接近個真相，係咪啊？王 Sir 嗰個名言嚟噶嘛？越多人參與就越接近真相。呢單案咧，我都問過王 Sir 嘅，王 Sir 都有啲諗法嘅。不過我唔講啦，因為咧，王 Sir 咧可能禮拜五咧同我哋食盤菜嗰時候，佢會講都唔定咧，係咪先？而家我傳錯咗佢嗰啲信息點算啊？係咪先？嚇咁，但係佢幾得意嘅，佢諗嗰啲嘢。咁頭先阿毛咧，就話發現條屍嘅時候就喺個個 水箱 裡面啦。咁因為嗰、那個水箱咧，其實好鬼高嘅。 尺高嘅， 十尺差唔多一層樓。 系啊， 但佢仲有個地台都三米喎， 地台都三米。 系啊，地台都三米喎， 即係爬廿尺高咯。 系啊， 咁啊，周圍走喺酒店做噶嘛，有冇話上去個天台睇下嗰個水箱嘅？有時需唔需要你嘅職位？ 其實我嘅職位咧就上唔到去天台嘅，因為其實天台嗰個咧就要指定嘅工作人員要有 pass 去篤。 是不是保安很嚴密的呢？ 保安嚴密，同埋你每一次上去的時候咧，即係假如話工程部的同事咁樣上去維修或者做清潔都好，都要保安去陪同的咁如果唔係touch wood 講句，你工程部的同事有啲咩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碌落街咁點？ 係咯， 或者個水箱係咪都好重要嘅咧？即係會唔會曾經啊？有人啊喺水箱度搞啲嘢咁樣。 其實有冇上鎖㗎啲水箱？ 水箱係有蓋兼且上鎖嘅，同埋啲鎖匙唔係個個有嘅。 係。 咁會係邊個人有呢個鎖匙咧？ 即係最起碼佢係 維修 部 嘅主管。 係啦，維修主管咁樣，再去通知即係阿一阿二啊，你上去搞啦咁樣。 總之就保安陪同，即係行人免進嗰啲啦。 行人免進嘅， 你梗係五星級或者六星級酒店啦。 我嗰間係星級酒店嚟。 幾多？ 我嗰間係 星級酒店。如果渣啲嗰啲咧？ 兩三星那些呢，有沒有 兩三星那些我就沒有問過是怎樣，但是通常都即正常的情況下他都應該會上鎖啦，即假如 正常情況下 正常情況下如果不是你計突然間天空有些東西飛過跌跌污糟東西下去，大家都沒有 即空中飛人鬼故講成日處理嗰啲， 我哋一間研究一下咧，嗰間阿南可兒住嘅南可兒住嘅呢個 Caesar Hotel 咧，塞西爾酒店咧，究竟係咪正常嘅酒店啦？咁但係我哋首先咧研究一下嗰具屍體先啦，揾出嚟嘅時候咧，頭先阿毛講過啦，就冇著衫嘅，咁而咧就傳聞啦，因為有啲資料你話係咪官方咧？佢又即係我哋可能。始終隔了一層啦，或者我都想揾阿黃教授問一問。咁反正出嚟嘅資料咧，都係話咧，佢其實咧就係倒樹衝咁樣喺嗰個水箱嗰度嘅，個頭咧係向下嘅，咁對腳係向上嘅，咁就佢唔係浮上面嘅喎，佢係大致上係沉咗喺底， 沉咗喺底，所以咧嗱攞佢出個屍體出嚟咧，其實都好花功夫嘅。 佢喺側邊咧要鑽咗一個窿，鋸開嗰個， 然後放啲水，然後就再攞翻個屍體出嚟咁樣。 好大工程， 好大工程。 咁其實頭先都講啦，話如果即係唔係因為啲水質有問題啊，或者水壓有問題，基本上冇人會諗到上面個水缸會有條屍喺度嘅。是冇可能的嘛， 根本都冇人想到嘅， 冇人到嘅， 系工程人員發現嘅啫。 咁而且係因為之前有一名失蹤者，就係即係南海兒失咗蹤啦，大家先至咧係會去揾佢嘅。咁啊，夾夾埋埋咧，先至會喺二月十九號咧，就係有呢一個撈屍嘅一個工程出現咗啦。咁其實佢身上咧就又得意喎，咁喺個水箱嗰度啦。嗱，首先大家覺得佢冇乜可能咧，就穿過一啲。咁嚴密嘅保安可以上到去，仲要咧開埋個蓋自己爬落去，個蓋咧又識得自己閂嘅，咁靈異嘅。咁所以咧大致上初頭大家諗咧就係應該係有機會俾人謀殺啦，會唔會 他殺嘅機會 掉落個水箱咧？咁好似我哋之前講嗰個益豐大廈，佢都係俾人掉咗去噶嘛，都 係 個屍體正常啦嚇。咁因為如果話自殺嘅咁喺個天台跳落去咪得咯，使乜 搞咁多嘢咧？ 唔係啊，你係唔中意跳落個水箱噶嘛？係 啦， 你跳落街唔得咯。 咁但係如果係謀殺嘅話咧，通常我哋睇過咁多案啊，十單有九單都係一係就用刀刺傷啦、刺死啦、 刉死啦， 一係就最普遍嘅就係個喉嚨嗰度俾人哋箍死啦。啊，佢又全身都冇傷喎，即係冇外傷喎。 係啊，佢法醫係啦，佢嗰個驗屍發現係佢冇完全冇外傷，冇損傷，冇瘀傷， 表面傷痕， 冇表面傷痕嘅。 咁、而且咧，計嗰個表面傷痕之後咧，最緊要就係驗咩咧？驗一個胃啊， 胃啦， 有冇食過啲咩古怪嘢啊、藥物啦、啊？俾人哋整暈咗啊，咁所以咪冇外傷咯，係咪？啊，又奇怪喎、 又冇發現中毒跡象啊，咩化學物質全部都驗唔到， 個胃係冇呢啲咁嘅嘢喎，咁啊。亦都有得解嘅，即係其實咧，即係關於嗰啲藥物嗰啲，我哋又唔講住啦。咁啊，因為咧又 跳一跳先， 又跳一跳先啦，要咁喺度咧就要我想揾阿 Doctor Bear 個訪問啦。佢有一個第一個訪問啦，因為我今日同佢傾過偈咧，就問Doctor Bear 點解咧佢嗰個屍體咧，佢唔係浮上面嘅咧？因為佢1月31日失咗蹤啦，咁2月19日揾到佢，中間就有人話又臭又剩啦啲水，咁即係話。有具屍體喺度浸咗可能一段時間啦，係咪？咁、因為31日之後冇人見過佢啊嘛，咁我哋好邏輯地假設佢就喺19日裏面都浸咗喺水缸度啦。咁點解佢具屍體仲會沉咗喺度啊？咁我就都向阿 Doctor Bear 求證下，睇下佢點樣講，我哋聽一聽先。 好。 有翻咁長下扶欄咧，你有足夠氣，係咪會浮上嚟啦？你如果你我不知道那個時間啦，如果你很冷、你的屍變很慢的，你就不是很足夠的、氣，你就不會浮上來了。第二、當然你身上有哪裡有傷啊，你積不到的氣，那就浮不到上來了。 一個屍體去浸在這些水箱裡啦，它基本上它正常的情況下是死了幾耐到它會浮上來了。 你要如果你话香港咁啦，香港你夏天你隔一两日已经浮噶啦。你喺海嗰度嗰啲就有啲鱼溺嗰啲，好多时佢哋系沉咗喺个池底噶嘛，系嘛？咁嗰啲唔系咸水嚟噶，嗰啲系淡水嚟噶嘛。主要其实就始终系要你开始尸变，积埋好多气，你先有机会浮嘅啫。咁你有 起碼要兩日時間到嘅喎，差唔多都要 一兩日咯，係咯，一兩日咯。 是啦，咁或者一間再找翻嗰張頭先揾唔到張水箱嗰張相，其實好多嘅、你大家上網咧，你打係啦 ，Elisa Lam 啊，跟住打一個 tank 啊 ，T A N K 都揾到。佢嗰個水箱咧就好巨大嘅，有四個嘅喺個天台嗰度嘅。咁你哋嗰啲酒店有幾多個水箱噶？ 要視乎間酒店。 你間酒店咧？ 有 嚇？你間酒店咧？ 我嗰間酒店有八個嘅。 八個水箱咁大，全部都係咁大個嘅，咁巨嘢嘅。哇！即係要提供好多食水，係咪好多間房咧？ 因為佢食水，你唔單止淨係提供喺啲客人嘅房間，咁、你 餐廳 面、餐廳啊， 或者洗 啦、 清潔啊、 清潔啊， 你廁所都要噶嘛，洗手嗰啲唔會用鹹水噶嘛。 係咯。 你間酒店係有幾多間房啊？ 我間酒店有幾多間房？ 好似係佢咁嘅間酒店， 阿周圍酒間酒店， 周圍酒間酒店， 阿周圍酒間酒店咧，我就貴人羨慕，唔記得咗有幾多間房。 唔該曬阿九，嗱就係呢一個水箱，係啦，都係咁大個，你哋嗰啲八個係嘛？ 再 可能仲大啲， 可能再大啲。 咁佢嗰個直徑咧，大概有四尺噶。四尺啦，乘十尺啦，你大概想象下有幾大啦。咁但係咧就頭先啊， 唔係四尺。佢應該成 個 兩米咁滯喎，直徑啊，應該有兩米咁滯。 直徑我睇資料話佢有四尺噶， 四尺好大。 但係因為如果你我睇人同張相個比例嘅啫 ，OK， 應該唔止。 咁咧就頭先Doctor Bear咧，佢就話其實如果係大概兩日到，即係 suppose 啲水唔係好凍啊嚇。咁阿毛啊，屬嗰度啲温度啦，我即係加州就四季如春噶啦，係嘛，即係好好啊嘛。 其實嗰邊係其實係比較暖嘅。 一月都是十幾廿度嘅喎， 一月咁上下啦。佢哋嗰邊最凍都是零下，睇先嗰邊零下我六五六度。 哦，咁都唔好凍， 唔會好凍嗰邊。 咁一月嘅時候咧， 啱啱過咗，即係要睇邊年嘅。佢有時有時係會大雪嘅，係有時係會咁。但係我喺度睇佢咁多案發嘅，即係佢揾到屍體嘅時候嗰啲相片咧，唔見有雪嘅，即 係 話當地係冇落雪嘅， 係咯，又唔係著住啲勁大褸， 即係最多就係可能係零上兩度、十度之內。 咁會唔會啲水凍到？因為阿Doctor Bear就話，如果啲水太凍嘅話咧， 嗰、那個屍體佢屍變慢咗，咁佢就亦都唔浮上嚟都有可能嘅、 水温其實係比氣温凍兩度，近乎必然嘅呢樣嘢嚇，一至兩度。咁、如果個氣温係攝氏，我當七度啊平均，咁即係話水温約莫就係五度。 嗯， 係啦。嗱，咁你諗咯，就係我哋屋企如果有一個雪櫃咧，雪櫃個雪格咧咪有一個細細格嘅攞嚟保鮮擺魚肉啊嗰啲嘅，嗰、個叫微凍結保鮮室啊嘛。 O K， 嗰個保鮮室咧就攝氏四度嘅。 哦， 咁即係如果四五度咧，其實係有保鮮作用嘅。 但係咁啊，如果屍體浸咗咁多日咧， 即係如果浸咗成十日， 都會屍 變啊嘛，唔屍變嘅。 當然，頭先阿 Doctor Bell 亦都提過，如果佢身上有一啲傷口啊嗰啲咧，佢釋放咗入邊嗰啲氣體出嚟咧， 咁佢冇浮得咁快。 係啦，冇浮得咁快嘅。咁所以我亦都有懷疑咧，如果佢個屍體仲係咁樣沉咗喺下面嘅話咧，有兩個可能性啊。第一咧，佢基本上咧就係由頭到尾咧都係棘住咗喺某啲位度，而令到點解扭曲咧？嗱，阿周圍走有張圖嘅，咁佢就攞出嚟俾大家睇下。因為咧就 應該可能大家會睇唔到， 睇唔到唔緊要，大概都可以揣摩到啊。佢就話咧，即係如果你哋喺香港啦，即係啲水箱嗰啲舊式嘅水箱設計， 舊式嘅水箱， 我哋唔知道因為資料有限，唔知道嗰邊呢個思蘇 Hotel 嗰個水箱係咪咁嘅設計。如果係咁嘅設計咧，佢中間咧就有一條抽水管，係咪啊？喺呢個水桶入邊，其實係有個抽水管，就抽啲水上嚟噶嘛。 係啦， 所以咧，其實佢個人跌落去嘅話咧，佢係 卡住咗喺呢一邊左手邊或者右手 個管嘅中間。 簡單講，佢就係俾個抽水管同埋嗰個水箱嗰個壁頂住， 係啊，所以佢跌落去嘅時候嗰刻啊，因為今日 Doctor Bell 都同我一齊研究咧，佢跌落去嗰刻會唔會根本佢本身就已經係 棘住咗， 棘住咗佢，卡住咗佢係令到佢扭曲咗之後，佢你再揾到佢嘅時候，佢又轉翻個位置變咗倒樹中，咁所以咧佢先至係佢先至可能啱啱個位棘住咗佢就，所以佢係冇浮上嚟啦。第二個可能性咧，佢根本咧就係跌咗落去個水度咧，唔係好多日嘅。可能是一兩日的事來的、 因為在我沒有記錯的資料有顯示，就是說其實那間酒店14號那天呢， 情人節那天嘛，做過水質測試， 做過水質測試的。 好了，那我們要聽 Dr. Bear 呢第二個訪問了，我跟他講一下講一下呢法醫本來不是問這些的，他自己就很有興趣講一下這個水質測試大家聽一聽他怎樣講一下。 他說鹽水質那裡呢，你老實說他平時鹽究竟是驗什麼水質呢？去驗什麼東西先？即是你平時驗水的那些一般看清不清，有沒有什麼族，那你說當你拿去種菌，那如果你的大腸桿菌，那它初初的遺體在這裡，它沒有變，沒有東西流出來、就算你驗到有，它不超過的標準，你都當它正常的啦。 沒錯。 所以究竟它何來就鹽的水沒問題，是不是代表一定的遺體不在裡面的？你真的真的靠估的。這 些 我喜歡 Doctor Bear那個靠估的，最後 是靠估的， 很直的，真的又不會轉彎抹角的，是人說的東西。你知道有些，如果去到某些位置的人，有時說的東西很保守，同埋咧，即係遮遮掩掩 噶嘛，即係你唔知佢 好直接噶。咁我以前咧就做過一啲即係我賣嗰啲水機，好搞笑。咁去人哋屋企咧，話幫人哋做水質測試咧。咁佢做咩咧？就其實咧倒嗰啲倒嗰啲測試劑落去咧 ，test 嗰啲 chlorine 啊。即係而家香港咧，其實係有嗰啲 chlorine 喺度， 化物， 化物喺度水嗰度噶嘛，幫你去殺菌噶嘛。咁咧就用嗰啲咁嘅嚟測試日啦。去昆人哋買水機啦，咁樣 係咪嗰啲 filter 紙咁樣 類型嗰啲咁嘅 變色就係咩 pH 值嗰啲啊？ 唔值啦，冇做啦，係啦。咁咧咁頭先阿 Doctor Bear 就係都係質疑啦。佢話佢做嗰啲水質測試，你做咩乜嘢水質測試先 ？check 乜嘢先？ 佢當時因為佢話佢做咗之後，就想令到啲住客安心啊嘛，就話啲水質咧正常喎。咁但係。剛才 Dr. Bear 就說，那他是不是做大腸桿菌測試啊？如果他那個屍體就算他有些即分泌物分泌了出來，但那個分泌又未去到你所謂的標準以下呢？ 未過的標準， 那都那是正常的啦， 那就可飲用啊。 是啦，那當然啦，如果是星級酒店去做啲測試我就信得過啦。但是如果說是這間 Sisu Hotel 啦，現在可以說的，因為呢他轉了名了，現在 正常 轉了名， 正常。 佢而家轉咗名啦。 正常。 咁咧，我話俾大家聽啦。咁 啊，如果我開間酒店賴咁多鑊，我都會覺得 咁鬼邪，係咪先？我 係啊，加 大嘅 W 先生報料俾我嘅，佢話而家咧就變咗做stay on Ming。 Stay on Ming， stay on Ming， Stay Stayo n m a i n dot com 大家可以咧揾到呢一間酒店嘅，去唔去你自己決定啦嚇。 我今日都上過去睇， 去探明 啊。係啊，我上過去呢個網度睇。 個網站 係咪？係啊係啊， 六 百九十三蚊至八百九十幾蚊港紙一晚喎， 即係 七百。係啊，佢嗱，我睇到佢咧， 好平， 好平喎。 佢有啲房咧係同人哋一齊share 嗰個廁所嘅。 嗯，咁所以咁平？ 平最平嗰啲咧就係同人哋 share 廁所，咁咧就40蚊，同埋即係個房細啲啦，咁有 train 即係一齊嗰啲唔識嘅人可以瞓埋一齊，咁就40蚊。 咁呢樣又唔出奇嘅，美國有 $40 啊，好平咯， 一晚咯， 非常平啊！ 但係同人哋共用廁所同埋嗰啲水就。兩年了大家自己 我想他破開了那個 水箱我想他換了了 但是最恐怖呢當時呢即有人 說這間酒店呢他出了事了但他呢是沒有停業的 是啊 即是你正常應該停業然後譬如停業一個星期去消毒都要殺菌你 正常來說是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你警察都要封場先啦 你要拿證據的嘛 即時呢些人可以呢照入去住的然後呢就但是就不知道給一些純淨水去你喝的 不是給樽裝水 樽裝水去你喝的 那邊 都興的即是有什麼事就派樽裝水 是不是即是等錢使得咁緊要， 但我覺得警察要封鎖個現場 ，at least 你都要係咪先？ 你都令到即係大家安心，你都要封翻幾日啦，係咁樣要做下樣都要啩？ 唔係，你警察你做嘢你都要搜集資料，你都要攞指模攞樣搞樣，即係要搞好多嘢。 啲人黐出咁轉又撳 lift， 咁啲指模咩都冇曬 咯 喎， 咁冇理由噶嘛。 所以我就覺得咧，其實咧，如果大家有聽東頭灣道以前一啲案件咧，其實有好多發生喺洛杉磯啊，或者係即係加州嗰邊咧，嗰啲案咧，我有個數據係應該全美國㗎係嘛？佢就話有30%嘅案咧，其實破唔到嘅，三成都係懸案嚟嘅。係 啊， 咁啊全年咧有成6000多宗咧懸案都破唔到嘅。咁啊 L A 嗰邊咧，你睇到即係佢有啲案件咧，真係都幾駭人聽聞，同埋即係冇話 L A 你華盛頓，即係上次講Robert Wynn 嗰單啦，或者係新普森嗰啲，你聽到好多佢哋嗰啲警察做嘢咧，即係。 好荒謬， 排場就好夠啦，但係咧，總之嗰啲嘢咧真係嚇死你嘅，即係 尤其是 LAPD 啦嚇，即係出咗名噶啦， 唔講你啦， 出咗名噶啦呢啲， 出咗名查啦，咁我哋翻轉頭繼續講下南海兒呢單嘅咁轟動嘅案件，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仲不得理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